来自秉冠演唱的未拆的礼物，现在请你打开，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但愿收音机一如既往地扮演着能够随时随地陪伴你给你安全感的角色。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不管你想起谁，他都是你很信任的人。因为人在寂寞孤单的时候，当你想诉说心声的时候，应该都是一个你完全信任而且他会真的花时间陪你的人。有位朋友最近呢情绪有点低落，阿喵降降降，他说我想听这首歌。前两天失恋了，曾经信了他说的那些承诺，真的太难受太难受了。今天终于不再哭了，希望自己能赶紧遇到对的人。确认一下眼神。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雷雨纷纷。一 一次缘分结一次伤，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我对你用情极深。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银痕，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城，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有情极深。 来自这届林俊杰的《醉赤壁》。失恋呢，总是有一个阶段的，这个阶段你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很明显的爆发出来，不管是难受、哭、不愿意见人，这一切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因为这就像是丢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你总要有情绪上的一个变化。但是呢，不要在这个时候过于自责，自己怎么眼瞎认识那样的人呢？其实当时的承诺就像是灯一样，黑暗的时候它给你光亮，后来我们都开始在阳光下不需要这灯了，所以那一刻相信他，以后自己好好过吧。 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u're ready to roll。 七零的年代你不过我最 high new school， 毕竟从来不肯 say goodbye， see you fuck for fuck， 站在酷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转动，车摇摆上下一直神功，黑不定时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 一边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神圣的时光不等待。 到了八零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裤子紧身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碰到假牙。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it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拍，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零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整夜 ，Hip hop for life，That's right， 每个人眼里含着我神秘的，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为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虽然少了时间，但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动，看我放肆的创作，让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就是快乐的 show。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 好的，快乐崇拜这件事情呢，潘玮柏还有张韶涵已经告诉大家了，快乐是最重要的。小冉冉思密达他找到了对的人，所以他的感情很快乐，他想把下面这首歌送给他们家的老王，想对他说，我会好好珍惜你对我的好，我们平平淡淡的幸福下去就好。 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人，要处处时时想着你的都是我们，你付出了几分，新娘，她是别人用心疼。 是一个 很多遍的一首给你们，其实每一次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提醒。不管是拥有了爱情走进了婚姻殿堂，还是没有，也许都会知道在感情的路上不是轻而易举的，是要有付出的。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我们要送出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软肋牌，请你不要再痛，这位注册的听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甜甜的给我的佳佳小朋友，我知道他在听，想跟他说今天你辛苦了，不管多累多忙，只要想到他，世界就是甜甜的，希望他每天都开心甜甜的。好吧，那我们让周杰伦好好的从头到尾的为你感受一下甜甜的。 对，就是用这份甜甜的打败生活里那些苦涩的时刻。上半时段呢，只剩下一分十八秒的时间了，把这首歌呢也带给今天过生日的一位发来私信给我的停下车来特别想听到一首歌的王梦先生，祝你生日快乐，再给你一首来自郑钧演唱的你必须要幸福。这强硬的口令就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爱自己。 当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度一堵坚硬的墙，我心中依然保留着一片一片最柔软的地方。雾霾弥漫，前路依稀难辨，而你的目光是我的方向，如一座寂静的山岗。 是啊，你和他们不一样，你在车上会听广播。好吧，我们下半时段继续爱的更焦点。 从贝多芬舞蹈的赞颂到西贝柳斯最广为流传的交响曲，五月二十七日，德国六大广播交响乐团之一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当代西贝柳斯的权威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展现乐圣的独特个性，以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描摹北欧的音乐色彩。详情垂询6655000。 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十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占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受冷空气影响，午后北风较大，入夜以后风力逐渐减弱，傍晚前后局部地区依然会有扬沙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间气温较低，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是晴天，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午后最高气温可达29度，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红原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影视资讯。电影《西小河的夏天》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这部影片以儿童的视角窥见了一个时代里三代人的成长，孩子纯真的梦想，父亲的中年危机，老人的沉默回忆，工整而细致生动地展现了那个年代的爱与成长。据了解，该片是青年导演周全的处女作。在谈及创作灵感时，他表示自己作为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体味到天然不可抗拒的孤独感，片中很多故事都来自自己的成长经历。影片将于5月25号上映。再来看改编自作家袁太极的同名小说，由李仁港团队打造的《刺菊》近日荣获2018年十大最受关注奇幻 IP 奖。《刺菊》讲述刺客组织离恨谷的弟子齐君元接到人生第一份刺杀任务，谁料到任务没有完成，他却成了朝廷、其他刺客组织等追杀的目标。原著中呈现了一个独具东方特色并且极富想象力的刺客世界，提前列入2018奇幻必看清单。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电视综艺节目《青春同学会》终于在上周六晚开播了。节目中两大明星班重聚的场景果然没有让观众失望，既有中戏87班30年同学重聚的暖心，也有上戏04班最佳损友互相抖料的爆笑，不仅唤起了无数的青春回忆，甚至让不少网友直呼看哭了。日前节目组又惊喜公开了主题曲《你还是你》 MV，动人的旋律配上温情的画面，再度引爆网友泪腺，大呼感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忙碌一天之后来到广播里听听歌，或者是点点歌，让你和你在乎的他都因为这一首歌而觉得这个晚上是那么的不一样。点歌的话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亮，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头上把头变成鸽子流浪，我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

我，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哭而坚，说散就散。 说散就散这件事情是让人挺窝火的，不过去狠狠地挽留一个一定要走的人也是毫无意义的，日子还得往前走，你得走你的路啊。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汪峰演唱的《你走你的路》，也是要送给最近好一大波情绪比较低落的朋友。看来呢，每年到了五月，既有幸福的五月新娘，也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请变化。 数字的那些哲学依然我眩晕，关于悲喜的那些记忆也让我心困，如今我只是习惯简单直接和轻松，正如我爱你，你就是我的中枢神经。此刻也许他就在秋日美丽的大理，当我面对诗人唱的那口水与鄙视，我懂了，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东西。家伙，除此之外不是任何的了不起的东西。当我的人生在某个清晨轰然的胸襟，我狂喜的是我竟然可以给你欢心。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 有时候会突然间感觉自己蒙圈了，陷入一个沼泽地带走不出来，怎么都觉得不应该这样啊。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动起来，不管是眼睛动起来，嘴动起来，还是脚动起来，总之不要在原地踏步，就是应该让自己的整个状态再活跃一些。这个时候打败那些糟糕的情绪就变得容易一些了。好了，今天晚上韩丽的陪伴爱得更久点就先到这里了，稍后呢在一段北广生活时间之后呢，将会迎来我和叶谦陪伴你的男左女右，暖文章冷笑话都会等着你，我们一会儿见吧。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立减活动乐不停，520满满都是爱。5月20号至5月22号期间订购金额满520元立减50元，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